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段语言，我是微蓝北京公众号的粉丝。今天我诵读的是《最后一只藏羚羊》的节选，来自于作家彭波。夕阳西下，晚霞轻柔地洒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宁静而贫瘠的土地显出了几分生机。我呆呆地伫立在寒风中，影子被拉得很远很远。我这场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变成了可可西里的最后的一只藏羚羊。就在几年前，我们藏羚羊还有着20万之多的种族。那时我们几个部落一起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驰骋，旌旗蔽日，黄土满天，情景极为壮观。然而一声枪响穿透了可可西里的黎明，我的梦被击得粉碎。枪响了，我睁大着眼睛倒在地上，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眼角却留下一滴浑浊的泪滴。望着夕阳，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种族和我的土地，以及那梦里的可可西里。我是段语言，我家住东城，我承诺在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鲔鱼桥到大山子路段受交通量带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假笑也能解压，现在就给自己假笑一个。咱们到小区里看看，是不是街坊们都在假笑？ 解病？怎么吃什么？有什么毒素的东西，我吃着好像有一种药，吃完就亮，吃完就笑。 车前子 怎么了你们？ 告诉你我们这解压呢。 对， 缩的是不是解压缩的？你看解压缩也高兴成这样吗？ 还有 ZIP 的文件。 RAR 你不知道吗？ ZIP 你这 Windows 98的系统。 几位几位几位 啊， 这为一个压缩软件咱至于不至于？ 正式的说，大磊、 啊、 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假笑过呢？肯定有啊。 肯定。 哎，我还没回答呢。哎， 还在问吗？ 你给我留一句。 电话里我没听到。是主任，你这是我脑子没转过来。 你脑子没转过来。 我那什么了？ 你什么了？ 傻了傻。 你傻。 您原谅我、啊、行吗？ 看来现在工作很不顺利。 电话那边我笑给谁看呢？ 轻声啊。 对啊， 但你这个假笑传递过去就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缓解，对， 这叫尬笑，这不叫假笑。 也是假笑。你真高兴吗？ 对， 自己脑子不灵光。 这种 这事值得高兴吗？ 对，所以你又笑出声来了，那不是假的笑吗？ 这就是尬聊， 这叫勉强的笑。 勉强笑的一假笑的一种，对不对？ 哦，这都算。 杨洋问你有房吗？王大磊， 嘿嘿嘿，这还用问吗？当然没有了。 我妈又问你车什么时候换呀？ 这就是新冠， 这也没得说了。他要是每句都戳肺管子上，我是不是得跟他笑一天？ 你就多余跟他聊。 你不敢跟他闹脾气啊？你怕你这一生气把他给吓跑了，再也回不来。 我老子乐他也能吓跑了。 但你就是心虚。 你琢磨琢磨，有一人但凡跟你聊天，你问他什么话，他老乐也不说话。 不是他这种笑啊，什么叫假笑啊？有一种啊，他这个假也是褒义词。 嗯、 为了化解在某一个情况、某一个地点的一种这个特殊的紧急情况， 或者说什么呢？比如说杨洋和你马上就起矛盾了， 哎， 你看，呦，好家伙，这眼也圆了啊！ 对，快乐， 鼻孔也出气儿了。 以前不出气儿死的， 不是俩鼻孔都出气儿了， 就出那种动画片的气儿。 你看动画片看多了， 就那个一生气不是那鼻子， 哼，牛才那样。 马上一个假笑。哎，杨洋有点手足无措，我躲躲吧。 你给那得说明，人家躲一躲的话，这也说明给人一台阶儿， 对， 对不对？人家找着 这台阶儿， 对， 这也不好看呀，吵架谁好看呀，是吧？失态了。 哎， 这个小花你也觉得，每到出去吃饭，小花给人结账的时候都冲人乐。你这贵呀，你这么些钱，你说我这事儿没带那么些，你也少压点，少压点，他老冲人乐。 我那是什么呢？缓解一下对方的紧张心理。 得了吧， 就是没带钱， 就拿这种笑啊来攻击对方，产生心软，最后饶过你。 你看我这种笑就特别自然，为什么呢？我就是说大家说什么，哎，我就捧着你说。 对，就是咱们领导啊，特别爱给家宝讲笑话，他们领导的幽默水平极其有限。 哎呀， 净讲那种什么。你吃过唐僧肉吗？ 啊， 我吃过，为什么呀？我买过一个叫唐僧肉的辣条。 哎， 这咱就得跟着乐啊！ 大家都不乐的时候，只有家宝。 这都不算什么，这叫拍马屁， 真的乐。 他最难得的就是什么吗？就是跟领导俩人在一个车里。这时候呢，领导拿出电脑自己看不理他的时候， 我还能乐， 他却没人。你看这怎么太尴尬了？只能乐， 这是一种心理状态， 啊， 这是一种锻炼。 老实讲，我也假笑过，你像。有的时候吧， 刚才不说吗？结账就假笑。 那个是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 那你自己说。 我自己说，有一次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咱们这一片呢是小有名气了啊。 谁认识你？说出我就行。 然后是这样啊，我走到外面啊，有人突然跑上来跟我合影。 哎呦， 还认错人了，一定认错人了。 合影都合影吧，其实我是有急事儿的，但是他既然要主动让我签名合影，那 他更是认错人了。要说那结账那位追出来了， 不是，就是那个， 咱不给，不是不给面儿人啊，咱就合影。合影当然我不熟这人，那你说合影我乐不乐？人一看我不乐，有态度是吗？没有，咱们就配合一下，假笑一下，咔嚓，这声完了，立马咱那笑就收起来， 对， 拿着包，咱啪变脸，转身就走。 扭头都骂街， 这都没付钱，知道吧？米老鼠跟他照张相，人家 又来了，哎呀，小吴来了，快照相。 那你当景点了是吧？ 没有，把我当姆巴佩了。 哎呦，这么黑的。 这人家里 没肤色的， 这人家里 成名，哎呀， 这人家里没电视，连画报都没有，那不挂历呢？ 就听说过姆巴佩， 什么 帽子印着仨字姆巴佩， 还是你有刺青啊？这是姆巴佩啊。 我跟你们说，这叫鲜花怒马，一枝独放。 我话说回来了，小花确实是每回照相都假乐，下回那个车跟人撞了。说完之后呢，他就走保险啊，走保险呢，人家就那个保险赔理赔员就说了，说这个您啊，最后得跟那车照张相，然后好上交。然后他当时到这车边就问人，那我还用乐吗？ 肯定得乐呀。 人家当时说您随意吧，车都撞成这样了，您还乐？ 大磊，从小就在乎外界的看法。 哎， 老师跟大磊说了，大磊啊，作业怎么样？完得成吗？完得成，老师，学习有没有负担？没有，老师。现在这个任务能接受，可 这不像老师，像领导问的。 不是，老师一直都 没跟老师这么问孩子， 没有 不信任。 老师学习使我快乐。上班了，怎么样，大雷？ 工作怎么样？ 这个选题可以吧？ 嗯。 那拿下来吗？有困难就说啊，那都可以配合一下的。自己有什么想法多交流啊。晚上加班，成吗？ 哎、 成，老板，加班使我快乐。他从小到大。特别在乎自己在老师啊领导面前的形象，只能这么说。为什么呢？怕告家长啊，不敢得罪权威啊。哎，但是我跟你们说，现在咱们以前都觉得说假笑尬笑都是很无奈之举，现在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微笑可以缓解生理紧张，减少大脑中的应激激素， 哎呦， 增加心快激素、内啡肽和多巴胺。也就是说，假笑的时候真的是对人有利的。美国的堪萨斯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这个忍受痛苦的时候你要咧嘴还能笑，会使压力更容易被承受。 哎 啊，所以你加班什么加作业负担来了的时候，你一笑是让自己的痛苦更容易接受。 你看人家这科学都已经开始研究这问题，就研究你这个假笑到底能不能对你的人体身体有任何的帮助。 哎， 结果发现有帮助， 有帮助。所以就是说，假笑装笑这件事儿是可以减压的， 也是可以检验的。你比方说，这一场合要都没乐，就你一人乐了，检验出来你这是假乐。 哎， 当然小猪啊，靠别的减压。 嗯， 小猪说，做以下几件奇怪的事儿也能减压。 哦，怎么回事儿？ 不 明 白，不明白呀、啊，不明白。我跟你讲啊，小花，首先。可以闻闻伴侣身上的气息。 这上那个商店不买咖啡，光买伴侣， 先闻味儿。 我说小柱，你可别胡来哈。首先你也没有伴侣，再说了，真是 谁家伴侣让你老闻？ 对，这就算你有伴侣了，一天到晚你老趴人肩膀那闻啊。他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他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他说有实验。要求闻要么干净的衬衫，要么是伴侣穿了整整24小时的衬衫。 这不干净的衬衫。 后来这个试验结果发现啊，闻了伴侣衬衫气味的女性，压力感减轻了不少，而且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含量下降。 哎呀，说明这个男性的气味比较重， 衬衫的排味。 但是你要闻的是陌生人气味的衬衫呢，压力就增加了。 哎呦， 皮 皮质醇的含量也增高了。 你瞧瞧， 就是 说明这味儿更冲。 你要特别熟的话，你可能这个味道对你有安慰剂的那种作用，是不是？ 这对你 没闻过，不知道。 比如说你跟李大红以后好了， 嗯， 俩人结婚了， 我还是养养吧，还是养。 你们俩一紧张，怎么办？ 就开始放味儿。 火车赶不上了，咱们俩这 火车放味儿 焦虑， 就闻闻。 来来来，把衬衫来来，咱们不要。 背背背，开始放味儿。 那就抱一块闻衬衫。 哎呦，这不是闻，这是哭。 把脑袋扎在衬衫。 关键是俩人穿的也挺齐齐。 然后要不然你就养鱼，说老看鱼，你血压能下来，情绪得到了提升。 我没听说。你看哪个心内科病房高血压患者都养鱼的？ 环境与行为杂志上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鱼儿在鱼缸里游动会让人心态镇静，有减压功效。 大夫啊，跟那患者说，您看这血压这么高了，没办法，回您就养鱼，您知道吧？养鱼降血压， 对， 坚持啊！ 你关键养这鱼啊，还得是游动。 没关系，没有鱼的水箱里有几根天然的水草，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你天天看那海草， 海草， 海 草，随风飘 摇，海草，海草， 转精神科了吧？ 舞蹈 绝对有缓解的作用，要那根那么火， 高血压好了，转精神科了。 辅助医学疗法上又说了， 我的天， 这本杂志上啊说你可以种绿植，哎，看鲜花啊，植物啊，这可以情绪好转， 这 个有道理的， 这个确实是。 您高血压呀，您回去也养绿植， 养鱼真的也有道理，你别不信。另外呢，这个辅助医学疗法的杂志上说， 你少看点， 反正没有一正经的医学疗法。 你呢可以看不规则的碎片， 哎呦， 反复出现， 对， 什么贝壳的、雪花啊、云朵呀、树枝啊，来回来去给你看，你也能够 血压高回去，您就养鱼、种绿植，再玩拼图。 哎，下面这个我相信你们都觉得有道理，就是养宠物， 嗯，这肯定缓解。 哎，这个依据是什么呢？《老年医学杂志》上有一个研究，要求啊46名老人照顾5只关在笼子里的蟋蟀，8周以后发现啊蟋蟀都死了， 差不多百日虫。这仨月也就差个蟋蟀死了， 但是他们死了以后发现啊， 老人都活了。 不养蟋蟀的同龄人相比，老人们的心理健康明显好多了。 哎呦， 这蟋蟀 老人够狠的。 不是，这个百日虫跟老人有什么关系呢？ 老人高兴废蛐蛐， 蛐蛐没耗过老头， 他尽力了。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98里，令人震惊的消息。 哎呦，关门关门， 踩着了是怎么着？ 消息， 快关门，让别人听见。 哎， 什么重磅？哪只股票要涨？快说，说呀，重磅！快，我快，我买，我买去，我买。 你这个眼球都吸引过去了，结果不告诉，这就没有什么重磅的消息， 令人震惊的消息。 嗯， 洋洋病昏了， 重不重？ 棒不棒？ 不知道哪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跟谁呀、啊？ 肯定不是跟 你。不知道， 不知道啊。 他倒是说的对，肯定不是跟你。 那跟谁呀、啊？ 王阳和宋程程他们两个人要订婚了。 你那名字听着像不像男的知道吗？ 宋程程 程程嘛，程程程 听着上海滩里有这么一位，只是不姓宋、 嗯、 哦，那王阳阳也不是你那个阳阳，你也不用冷汗都下来啦。 哎，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就叫标题党蒙人。 没有没有，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就是、 我没说笑是假的，我说这事儿 怎么了？ 你就是为了吸引我的眼球。 哦， 故意这么说， 结果 你是说故意说洋洋订婚了、是吧？ 结果 吸引了你的眼球， 我紧张了半天。 哦， 你看你手汗。 哎，你那洋洋什么时候订婚啊？ 那得看我， 看他这手汗怎么 样。看什么时候出差？ 嚯，合家团圆呀、啊！这是 背着我偷偷的，是吧？ 那是怎么着？看你老看你干嘛？ 就 看我什么时候主动啊？ 你主动啊！我给你制造点新闻点，外面给你炒作一下。 对， 小花，这个人的事儿不需要炒作，不需要。 当然可以啦。 不是不可以，不需要。 我都想好了。 你看他有手段。 一个男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这样的事。 哎呀，哎，这个啊，这事儿多了，我跟你说，这个让我浮想联翩 啊，速速扩散，看后秒懂。 那这样的话呀，我也能给你炒火了。 哦，不用不用不用。 一个无业女青年为了生存，居然干这个。 哎，这哎， 这你们俩的新闻我都想点开， 真是一打击一大片。 开酒吧， 你就转，你就转，啊、不转你不是中国人。 他把中国去了，还他妈要骂你的， 这都是什么题目啊？ 怎么了？让你是不是有点好奇？到底什么？ 倒退三五年， 不是好奇， 兴许能吸引人。现在已经过时落伍了。 就什么出大事儿了，惊呆了，绝版的消息。 哎，对，您那会儿地铁里都有出大事儿、大爆炸新闻啊。 嗯， 刘德华自杀了。 对对对，张学友进监狱了。 哎，对对对对，成龙也不怎么着了。 最后一看，全是电影里的事儿。 哎，我跟你说，这种消息现在已经被大家伙摒弃了。 但是我那个吃瓜群众爱看呢，比如一男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了这样的事儿，其实你是向洋洋求婚、 哎、 订婚，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说错，你确实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你要这么说，你这还是正能量的。一个无业女青年为了生存居然干这， 对， 你自谋生路，自主 创业 啊，对，创业是好事吗？ 哦，你看看 你这种真是不负责任的瞎写标题的。 你没不是， 那你们俩这都是了，为什么给我来不转不是中国人？我这怎么这么惨？ 你那是对你的一种要求。 哎， 你就是想让我 转。你是想要一个题目是吗？ 因为你老吃瓜，在旁边别人一有点什么事儿， 你就吃瓜吧。 我老是好吃水果， 人你就是吃瓜群众的典型。 对，你呱唧呱， 你还追求眼球效应？ 不是你们这个， 你还在同质化的背景下追求差异。 你说的那个冠冕堂皇，我跟你说，你们这都是追求阅读量。 你不就是猎奇吗？我们只不过营造一种神秘感， 让你猎呀、 啊。 对，你们就是奇， 谁让你不猎呀、啊？ 我们这种盛行跟你的这种不良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对，我们是正能量。你看我刚才说他那个是正能量的事儿。 大脸那也是求婚嘛，含泪感动，割血卖肉。 什么东西能让一个男人如此的哭泣？ 对，什么能令一个男儿弯下了双膝？ 什么能让一个女人这么不负责任？ 哎，真不至于啊！咱们干嘛呀？ 这得问你，你挑几个话题 来的？对呀、啊，真是 很没有营养啊！ 多新鲜呢！ 但是我也是被好几次这样的标题吓到了，比如那次我看、章子怡被众人批斗，仅因为做了一个表情；黄晓明含泪夜葬女友。我说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其实就是一个电影的宣传。 嗨，真是。 所以我跟你说，小花，这个不是什么好现象。 嗯， 就靠这个来营造一种气氛， 追求点击率。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完之后就嗤之以鼻了。 但是啊， 就这个呀， 对，哎，你看啊，是不是有些老人会发一些东西，就是说吃了这些东西， 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的？ 对， 不吃这个，你 这些东西要吃了以后， 你就死。 怎么都要死？ 家伙天天就看这， 不 提心吊胆，我要死。 不是，有些东西里边写的还是很养生的，人家也是鼓励你多吃水果蔬菜，是不是？ 对， 瞧瞧，生吃茄子。 对，这些人就是因为不吃这个，他们才后半辈子过成这样。 嗯，你看人后半辈子什么样？就点开呗。 所以呢，这个标题党你会发现经常使用的措辞就是独家、重磅、震惊、转疯了、危机、紧急、警惕、王炸、全世界、竟然、可怕、后悔，是吧？这都是经常 看什么词儿？这个惊悚用什么词儿？ 那你说这要是结婚的话，一般要是 重磅 什么？ 重磅出大事儿， 惊呆了、速速的扩散， 震撼， 危机了。 哦、 爱信不信？ 绝密照片， 我结婚还有绝密照片， 婚纱照啊， 独家偷拍， 自己的媳妇儿， 揭示内幕。 所以他们是以偏概全，又强化了冲突，破坏了信息的一个环境。 嗯、 最主要的就是加班结婚，就最狠的一条就是、不转不是中国人。 对，这条都是给你们到时候转过去啊， 满世界都得知道你结婚了。 嗯、 但点进去一看，根本没结婚。 嗨， 这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呢。 对，我就是想发两张照片。 就是小编也说了，小编也不想做标题党啊，但是现在是不是干一行都有一行的压力嘛，指着阅读量嘛，那大家也爱吃瓜嘛， 干一行爱一行。 对，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个标题上尽用力啊，内容上花了不少。 老吃瓜也闹肚子， 多多少少有点责任感嘛。你看下回再说，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就不转，等着他吊销你的户口，你也找他去。不转了，我怎么还是中国人？ 你找谁去？ 我找中国人去。 那我爱当中国人啊！ 我 是中国人啊！ 我就是中国人、啊。 但是跟我转不转有什么关系？ 对呀、 他还有我的中国心呢。 出大事了，哪门子大事？惊呆了，惊谁的呆了？掘谁的板？你的吗？速速扩散，就不速速，看人秒懂。 这就是啊，跟人反着干。 轰动世界，不轰动，没轰动世界，怎么着你赔款啊？你说抱着这个心态看就好多了呢， 那就气死了。 所以慢慢大家的辨别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好了，能够识别出标题党的套路。 而且呢也希望新闻从业者在新闻标题上有更多的探索，让标题活泼新鲜有趣，又不是单纯靠标题来吸引人。 对，所以就是多给图。 王大雷又睡觉，听没听见这句， 一个男人竟然在光天化日的时候 来了 做出这样的事情， 扒拉起来给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君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石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如果问大家爱吃不爱吃三文鱼，我想一般的人都会说爱吃哈，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嗯， 是，但因为它太香太好吃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鱼的感觉有肉的味道。 是，可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普通的三文鱼哦，而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远赴重洋漂洋过海来看你。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的备货都那么的少，都那么不容易，而今天备货又来了，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它是我们北广购物畅销率非常高而且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商品。 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罐头啊，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好多人都说是必买的一个产品。 没错， 特别特别的火爆。那么这回呢又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为大家呢又筹备了一些产品。那今天的这个组合真的是又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市面上的一罐就得30多块钱， 48罐的话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 对，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呢只要299元，299元和一罐就是6块钱 啊，48大罐。我说实在的，这个组合是3年以来非常难得的优惠力度。 是的， 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天无论如何 赶快购买， 把握住。对， 是的，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料到呢，每次电话一说，肯定非常的火爆哈。 是， 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您可以通过北广购物或者是北广生活时间，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上面购买也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只要上我们这个北广购物也好，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就得到50元的购物券，以后当50块钱来使用。 哎，这款三文鱼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很喜欢它，每次回购率那么高，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 嗯， 打开罐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跟我们普通买的那种罐头完全不一样。 嗯， 一般可能买的罐头你会觉得说打开以后油油腻腻的，都是碎碎的那种肉，可是今天你会发现哦，打开以后全部都是那种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嗯， 而且我们把不好的鱼尾啊鱼头啊全部都不要，只要中间精华段的部分，全都是满满的鱼肉，而且连着那个鱼皮。 嗯， 中间是那个胶原蛋白，哇，那个肉质又细又嫩，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对对，真的是这个吃完以后还想吃第二罐啊， 是 唇齿留香。好，那今天既有酱香的30罐，又有豆豉的10罐，还有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市面上1000多块钱。那么今天我们只要299和一罐6块多钱，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天气非常热，很多人呢也不愿意呢去做饭了啊， 真的不想 时间非常紧，压力非常大。回来再来做饭真的是挺烦人的。 哎， 所以家里边呢咱们囤一点这种罐头食品。 对， 它是易拉罐似的，打开以后就可以。 哎， 比如说你这个烙饼卷着吃啊，馒头就着吃啊，或者你搁在这个面上，搁在米饭上啊，海鲜面 海鲜米饭就出来了啊、哎，或者你白嘴吃都可以啊， 都特别的香。像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喝那个白粥的，但是没什么味道，我们加点三文鱼当早餐吃，又营养又方便又好吃。 有些美食家的话呢，可以里面再搁点这个小青菜哈，又有鱼又有蔬菜，你想又有营养又有口感，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关键是便宜啊， 真的是 合一罐6块多块钱的话呢，你想你要要外卖，估计可能最低价也得15-20的， 哎，一定是要的，啊、而且没什么营养，油油腻腻的不好吃， 甚至健康什么安全你都会担心吧。所以这个呢，大家真可以多购一点啊。那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今天这个组合呢，是为大家量身定做的，既有酱香的三文鱼30罐，还有豆豉的三文鱼10罐，还有香辣的三文鱼8罐，一共是48罐啊。那么市面上的这个组合要10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 299元， 299元合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算，过日子还是要一分一分的算计啊。 没错，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关键的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产品呢，它的罐头食品里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我们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啊，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保证你吃的更安全、更健康。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辐射增强，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气温在35-2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鸭子鸡 白天晚上 月 媳妇儿， 啊， 今儿怎么上班去？ 你送我上班呗。 不行，咱俩一东头一西头，我送完你，我上班就迟到了。 好，我这上班点可挤了。 我知道，我知道。 昨天你知道有一人包挤上车，人没上去。 包挤上车，人没上，那包怎么上去的？ 就他手不是往前划了吗？一甩呢，别人哎往上一挤，咔把包留下了。 好在媳妇儿你的身体强壮。 今儿穿高跟鞋更不能挤车了， 媳妇儿。 嗯， 我体会你这个上车下车这个挤公交 难着呢，你赶紧买车吧。 没号啊。 买车了， 摇着号了。 那我那个朋友小丽她老公也买着车了， 摇着号了。 人家都摇着号了， 咱这不正摇着呢吗？ 我先让你买你不买，非说没钱。 就是没钱。谁非说了，这不就是没钱吗？那有了钱又开始摇号了。行，你听我说，咱现在钱也攒够了，经过三年的努力，咱们中奖的几率已经大大的增加了。 嗯， 知道吧？我估计再有二年，怎么着也能摇着了。但我给你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 怎么着？ 我给你找了一车。 你救救他。 你救救他。我给你找一车，你还骂我怎么？ 是不是你救那辆？ 不是我救那辆，我呀是找咱楼下那个小胡。 啊。 小胡呢他不是不坐班吗，他上班的方向跟你又挺近，我就想让他每天啊送你上班。 那他能愿意吗？ 当然这么白送他当然不愿意了。我呢决定呢每月呢给他点贴补，帮他加几箱油。哎，咱们反正接着街坊的。 他愿意干吗？ 他倒是挺高兴的，因为他平时自己舍不得开，你知道吧，坐人车给人加油，这不正合适呢，对不对？我都跟他说好了。 说好了是吧？ 他 嗯， 这个小胡呢， 明儿开始， 今儿就开始。 小胡怎么着？ 小胡就收拾好了等你呢。 还收拾什么呀？还 滴滴， 他把这车打扫干净了，就是小点窄点，但你们 俩老公你真好。 哎，别哎。哎走吧。那我也走吧。 小胡啊。 嫂子。 啊， 这个我哥都跟我说了，那就 麻烦你了。 没事，我怎么着也是这么着走。 他们都说你开车技术还行。 不嗨， 哎，车内空间还可以哦。 还行，这车。 可以听音乐吗？ 能，有啊，您念听快听慢的。 你也上班在那边啊？ 啊对，我比您上班那地儿啊远两站地。 哎，有女朋友吗？给你介绍一个姐。 哎呀，那还真是。 多大呀？ 我比我哥小一岁。 啊，小一岁呀。 啊， 那你还比我大呢，哥。 真的假的？嫂子，咱别开玩笑啊。嫂子，你先别乐，你先。 哎，我乐你刚才一笑话呢，讲的。 哦。 太可乐了。我一给你介绍对象。 得嘞，谢谢。 你选什么样的？ 这 高矮胖瘦的，什么浓眉的还是小眼的？ 浓眉小眼。这笑眼啊，别小眼 啊。对，笑。 找您这模样找就行吧。 别逗了，行，就这么着啊。 哎， 谢谢你了，下班五点半等你行吗？ 下班五点半是吧？行嘞，就这么着。 嗯， 您记我一电话，加一微信，有事说话啊。 好的。 哎， 我还忘了你叫胡什么呀？ 我胡什么？名字啊，我叫胡一统。 哦，胡一统。 不是一，是一。嫂子，您坐车这都快半个月了，这女朋友那事怎么着了？ 给你留意着呢，像你这工作也好，性格也好，平时爱讲个笑话。 你看我这，我很少讲笑话，但每回您都乐得这么开心。哎，你饿不饿？ 我有点饿。 那咱甭回家吃了， 行，外面吃吧。刚才，哎，对，我跟我那位说一声，别到时候等着呢。 他不忙吗？ 是，那 是打电话， 喂， 哎，媳妇儿，怎么样了？我在家呀，今儿都做好饭了。炒了你爱吃的菜，等着你呢啊！ 梁子 啊，怎么着？ 我呀，外边今儿有点事儿，我今儿回不了家呢。 今儿都回不了家了？ 现在回不了家，晚点回家。 哦，那晚点回来是吧？ 自个儿吃吧。 那你怎么办呢？ 我在外面谈事儿呢。 那你吃饭吗？ 我吃啊，跟客户得谈着吃。 谈着吃 啊？ 那我等着你啊。 你该睡睡 啊，该睡睡，晚上也不回来了啊？ 我回晚点回 啊。不，我等着你，别太晚啊。 行， 我给你等门。 哎，好嘞。 这么半天你给谁打电话去了？至于吗？那么舍不得？ 那舍不得我还不跟他吃饭呀？这不还不舍不得那谁吗？ 不 烦不烦啊？ 全是点的你爱吃的啊？ 我爱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快给我点，有熟人。那个生意上面的事呢，还希望你多多的帮忙哈。 是不？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哎，该走了，这多晚了？ 哟，快12点了，怎么跟你在一块时间过那么快呢？ 那明天早晨， 那还老地点老时间呗。 得嘞，就这么着。哎，这路灯底下，这。 回来了，媳妇儿。 老公还没睡呢。 啊，我不说等着你吗？不是，我说你们最近单位是不是特别忙？ 特别忙。 你们这个天天的回来是越来越晚。 年终了，老公，对不对？ 过六月底就叫年终啊！ 一切工作又得从头做起，半年一结。 等会儿你们公司又半年一结啊？ 我们公司有一些新变化，哦、人事上的变化。睡吧，睡吧。 别，我还跟你说点事儿呢。 睡吧，别说了，明天还早醒。 别着急，说，我就等着你回来就说这事儿呢。妈说了，咱可好久没回去了，咱、哎、要不哪天回去看看？你做什么牙花子呀、啊？ 上回回去看给他买那东西，干嘛呀？还掉脸子？ 你说六月三伏，你给老太太买一电褥子，你这玩意儿虽然说它早晚有用吧，但你买的也太早了，是不是？ 打折呢？ 是你不能因为打折你就买这，你以为我妈看不出来是吧？ 既然有用，早晚都用得上，那何必在乎这朝夕呢？ 那不行，媳妇儿。那你要这么说，骨灰盒也早晚用得上，是不是？ 不是 你 有需要提就行了。 那去，谁有这需要？ 我说你妈想要什么直接说，回来又不高兴了。 你也知道，对吧？我妈对你就一直就 嘟嘟， 怎么了这是？ 啊，单位有点事儿。 半夜里一点，单位还有事儿？你们单位不休息啊？ 我们单位啊， 您先别迟到啊。 哎呀，烦不烦？明天早起的，睡不睡？ 别老早起，咱说这事怎么办？怎么解决？哎，你这个态度最近有问题、 啊。什么问题啊？我怎么没觉得？ 不是，自从你们开始忙之后，你这一天到了， 裤子哥， 就是裤。 找到了，这咋了？ 不了，不了， 不了，不要进来了， 帮我，帮。爹呀！ 媳妇儿，快起来吧，这搞爆破的。哎，怎么眼睛都红了？ 我受不了这委屈了，他不让我睡觉。 他有病啊！ 他觉得我最近不太正常，他莫名的感到我跟一些人走得太近，而看他走得太远。他莫名的还觉得我不太孝顺，他莫名的还觉得我要走。 不是，这男的他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别哭，别哭了，亲爱的，不哭了啊，不哭了，行了，行了，这越说越来劲了，来来来，抱抱抱抱抱抱， 你看、把你这新衬衫也弄湿了， 没事，这不 还擦了点鼻涕，这多不好呀， 没 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得了得了，别说这个了，我还不明白吗？ 要不咱俩跑吧？ 唉， 怎么的？你还不乐意？ 没有，亏得我后备箱里都堆满了东西了，走。 哎呦，这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拨个电话。 您所拨打的手机已经关机。啊，哪来的朋友？ 已经 被泡了。 已经关机，刚刚说已经关机，怎么多一字儿？这怎么回事？给同事来的。喂。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呢？我这打电话还没说话呢。 我不是第一个吧？ 啊，那他是加班的，是怎么回事啊？ 没来上班。 啊？ 老板也找他来的。 这哎，你们最近不是都挺忙的吗？ 不忙 啊， 我们这个部门 啊 要散， 要散了， 一点都不忙，大家都在收拾东西， 都辞退了，给家里打一个。 今天按说是结账的时候， 最后的钱都不要了，最后一天钱都不领就走了，这一个月白干的。哎呦，谢谢谢谢，哎，我要去领还行吗？ 这位老公啊也是真够冤的，心疼妻子啊挤公交上班，给他找了个拼车伙伴，结果呢这妻子最后啊跟这车主私奔了。这几天家住在贵州的黄先生寝食难安，这一周之前呢外出上班的妻子一去便没有了踪影，几经打听才明白了妻子失踪的理由。得知这个真相，黄先生心情十分低落，回想到妻子拼车后的表现确实有很多疑点。您比如说， 每天回来特别晚，早上起来爱打扮，还无缘无故的老乐，偶尔半夜的短信还老响， 所以这媳妇儿还是没娶好啊。要是好媳妇儿的话，既要拿得出去，也能带得回来。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公交车上， 车辆进站 你绝对是诚心的，你跟我说实话。人家姓什么叫什么你全不知道，你这单相思，这 怕什么呀？慢慢不就知道了，是不是？是，哎，觉得怎么样？ 你不能让你当上官 吗？好看是没得说的， 嗯， 个儿也合适，但是人家对你有没有印象？ 下一站建国门。 我倒是，我就为了他每次都坐这车，我故意的有时候特地往那儿挤，我估计他可能对我有印象，因为我已经跟他坐了小一个半月这车了，我也掌握他的作息了。 六辆车往里挤，往里挤，往里挤！ 你看，往里挤！哎呀！你说我有希望吗？ 得啦，你就踏实忙你的吧，我在这儿给你站脚助威。 可是我不好意思过去，怎么跟人说呀？你这方面有经验，你也搞了好几个了，你都怎么跟人聊？ 你会聊天吗？谁搞好几个了？ 你不是，你明白我这意思就行了。 你就啊，哎呀，问问这个现在几点了？这车挺挤的，我老想过一下。 哦，行行，那我明白这意思了。 但别一个。 哎，老贾，我过一下。 哎， 老贾，我再过一下。 你 怎么办？ 你站在身边啊，然后闲聊天， 找机会。 这找机会，你听听人都说了，找机会，好像自言自语，实际上跟他说话呢。 哦，明白了，啊啊。哎呀，这点了，这可够挤的呀。 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这也不是上班的点儿，也不是上学的点儿，哎呦，这挤得什么似的。 大妈高寿了？ 哎，还小呢。 兄弟，我聊着一岁数大的。 你得跟他有说话机会，你脸冲这边，所以人家老太太跟你说。 冲这样吧。这点儿了可够挤的。 是啊，说的是呢。 我大妈，我就是说这点儿人可够多的啊。 是不是车上有小偷？这位啊，这暗语提示我们呀、哟，哎呦， 兄弟，我这句说完了，几位怎么都、 在呢？ 这几位怎么都直摸身上？ 不是，您这话说的连点逻辑重音前后，俺、哪儿的呀？来这么一句， 你告诉我，我怕他听不见。 自言自语，就大那边，哎呦，你看车怎么这么挤？你看这点儿啊，你，哎呀，真是，你说年纪轻轻， 这怎么都、 在呢？ 这几位怎么都直摸身上？ 不是，您这话说的连点逻辑重音前后，俺、哪儿的呀？来这么一句， 你告诉我，我怕他听不见。 自言自语，就大那边，哎呦，你看车怎么这么挤？你看这点儿啊，你，哎呀，真是，你说年纪轻轻。那么漂亮，跟这挤着，真是。 哦，明白了。哎呀，年纪轻轻的，他跟这挤着，也真是的。哎呀， 不愿意啊，不愿意你往前挤啊。 我 真逗， 兄弟，我得罪一位。 你说话别阴阳怪气儿。 他周边人都理我了，就他没理我。 你就得有个肢体的碰撞啊。 肢体的碰撞， 你让他能够你们俩有一接触，哪怕你 刚才那声是打哪儿来？兄弟， 你给他道个歉，你们俩不就说上话了吗？啊，我告诉你，我下站，我该下车了啊，你快点。 哎， 车辆转弯请注意。 哎呦喂， 哎， 干嘛你？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流氓吧？ 没。谁是不？我是刚才刹车 报警了，我跟你说。 就是刚才一刹车，我是被动的。 我已经孩子妈了，你怎么能这样呢？ 哟，哎，不是兄弟，都下车了。 我这阵也下车啊。 回来那我怎么办啊？ 哎，我这有座了，嘿、哎。 大妈，那我也没法跟您聊了。 说的事情又是个实事儿，当然了，事情稍加了演绎啊。有一个男子，他呢爱慕这个驾校女同学，大家知道这驾校呢离市区稍微有点远，所以呢得同乘这个公交车。公交车行驶路上呢，突然一个急刹车，这女子躺在男子怀抱。这男孩一想，哎呀，我既然这么喜欢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亲他一口吧。可是女孩可不乐意了，觉得这是非礼，报警求助，男子最后赔礼道歉。 最关键是这女孩有男朋友。 那你有男朋友你不调查清楚了，你非亲人家？ 那光坐车谁知道他有男朋友啊？ 男子也说了，表示喜欢这个女孩很久了，想到这个驾考结束再难见面，既然这次机会来了，要么就反正是没管住自己啊。你要是爱亲，有本事你把车里每个人都亲一遍。 不行，那几个大哥我真是扎的我。 当然了，经过训诫，这男生已经向女孩赔礼道歉了。 我对不起您，我错了，下次不敢了。您要是觉得不合适，要不您再亲回来。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那天小花呢在马路上对一辆警车的玻璃化妆，喝着车玻璃贴着黑膜啊，跟镜子差不多。小花呢是又弄头发又涂口红，在那折腾了得有20多分钟。哎呦，就在这时候车玻璃终于摇下来了，里面坐着一警察。哎呀，冲着这个小花就说了，我说姑娘你什么时候能好啊，我们得走了啊。 这个周飞呢曾经当过一阵实习的老师教音乐啊，然后呢有一次同学聚会呢，一些同学就跟周飞呢敞开心扉了，老师我必须敬您一杯，当年您对我们那么好，每次讲完问题以后都要第一个问我听明白了没有。周伟老师，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明白了，大家就都明白了。 说大雷小时候啊一考不好就不敢进屋，然后那个怕我让他跪搓板。有一回他爸回来以后说，那个哎你怎么不进屋啊，我不敢进，我没考好，我怕我妈让我跪搓板。啊，不会不会，你妈不是那种人，你进去吧进去吧，快进去吧。爸你是不是喝酒了，你知道就一搓一板，你让我先进去。 周飞啊那天打一车跟这司机急了，跟司机说，你这车太坑人了吧。啊，是现在是这个成本提高了，这打车费上调了，但是这10多分钟的路程你也不能这么贵啊，87.6块，你这是让我报警啊。司机一看，先生您看好了，那收音机不是计价器。 王大磊呢跟周飞俩人辩论，周飞呢恶狠狠地说，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这时候小柱说，哎把手松开啊，憋着他不算啊。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那些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些年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会尽一个吻的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配送了一切，超世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本身最苦的滋味，你太美。 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命、啊、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给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视觉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 句。